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于怀，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身在文化资源如此丰富而多元的北京，您有多久没有去看过画展，没有去听过音乐会，没有去看过话剧了呢？每天都是996白加黑，是不是早就忘了生活当中除了每天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呢？同在一个北京，北京建筑大学建筑学院教师、美女设计师张宇把日子过成了诗，绘成了画。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们邀请到张宇老师，带着他的新书，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行走的笔尖：设计师手绘札记》，听他讲述柴米油盐之外的诗意潇洒，看他笔下平凡生活当中的不平凡的线条。同时也欢迎各位朋友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今天呢，请到我们录音间当中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这本书的作者哈，北京建筑大学建筑系的老师张宇，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大家好，我是张宇。 另外一位呢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哈，来自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刘丹，刘丹您好。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北京台。 其实呢，这本书啊，从封面上来看是纯黑色的啊，看着好像是一个比较朴素的都是文字的那样的书，但是当我们把这本书打开之后就发现，哇，全是非常漂亮的图画，而且图画当中穿插有各种不同的心情啊、随笔啊、文章啊。那么所以呢，我就首先想问一下这个张老师哈，那这本书可以说是收纳了您的很多作品啊，那这些作品大概时间跨度有多长？ 最早追溯到研究生期间，就硕士研究生期间，最近呢画的其实比较多，这本书收录的2/3呢，是我从2018年到2020年期间的作品。硕士研究生期间开始画的，然后一直到工作或者是和导师做项目期间呢，画的都是和工作相关的、和设计相关的。就是你们可以看到，就是之前画的那些的，是能感受到是十几年以前的，有照片的即视感。这个照片我拍成什么样了，我有可能会用彩铅去表达，用炭笔去表达。近两年画的，从2018年以后，其实有我自己的作为一个设计者的创作欲望在里面。近两年其实有一个转折是因为我妈在2017年就是得了癌症，然后她9个月就去世，然后我在那个期间的压力也很大，然后不管是工作压力，就是比如说评职称，或者是就是那个对待我母亲这个病情的这个压力，其实都很大，所以呢就是找不到排解的地方，然后就开始画她的就是整个手术的这个过程。然后对，其实在这本书的后面有一页是我母亲做手术的那个过程。我表达出去之后呢，我也那个把它大胆的发了出去，有很多人就是也很感动，然后觉得这种非常朴素的叙述方式得到了很多的那种共识吧。就是从这儿开始，我就陪伴我母亲的过程当中，我也画了很多，不光是画她的，然后还有画我那个生活中的一些记录。忽然发现，就是这个画其实就是和文字一样啊，记录我生活的这么一个很朴素的一个途径。我也不断的去发朋友圈，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大家呢都给我点赞，原来哎他那个手法非常的朴实，然后还把生活记录的很有趣，把这些平凡的东西呢表现的很有特殊，很有意思。然后我的那个热情慢慢就起来了，然后习惯也养成了。 那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了一件小事，您觉得有一些触动就会画下来呢，还是说之前有一些想法，有一些设计的把它给画下来？ 你说的这两种都有。 嗯， 比如说我在学校的咖啡厅里，然后呢在等人，比如说在等你啊，你迟到了，然后我就拿出笔记本，然后把这个空间然后画出来。 嗯， 这种时候是我消遣的这么一个手段吧。 嗯， 然后呢还有一些是，其实你在画画的过程当中吧，是有一种什么样感受呢？比如说你画这个咖啡厅，你要不画它吧，你感觉它是一个很平凡的存在，它是一个很正常的存在。 嗯，就没有什么特别的。 对，没有什么特别的。我和它已经一起好几年了，这在我们学校存在好几年了。等你画它的时候吧，你又感觉如同初见。原来啊，你并不认识这个空间，你并不知道这块上面的天花是这么做的，你也不知道就是那个空间可以是那样使用的。所以吧，是你一个在认识事情的这个过程，它是激起你学习的一个欲望。慢慢的呢，你把这个行为坚持下去之后呢，你会相信很多平凡的事物当中，如果你去就是拿身体拿笔然后亲自去接触它的时候，都会有一定的特殊性。 嗯， 然后我会特意的去感知一些事情。所以吧，比如说我走到城中村，然后看见那个农民然后四大乱建的这种民宅，你感觉很有意思，比我们建的好。然后我也会记录下来，我想我等哪天要组织到我的这个本子里。你会特意的去发现一些就是生活中有趣的事情，可能是各种方式吧，比如说这个图景非常的入画，比如说那些小水果啊，非常非常普通，非常入画。然后或者是一个事件类的，比如说我游走了一个城市，我想记录自己对这个城市的记忆，然后也会把它特意的记录下来。但是呢，这里边会参与了我做一个设计师的这种设计欲望。 那一般情况之下，一幅画哈，需要花多久能画完呢？ 咖啡厅的就太快了，半个小时吧。 嗯， 甚至这里边有一个占一大幅的那个雪景，也是40分钟以内。因为有一些很那个快的那种笔法，你不能停。有一些，对，这里边有很细腻的，比如说火车这张，比如说建筑的剖面图，这个你可以停下来的，你可以慢慢的思考我这个逻辑对不对。然后可以，但是我不可能是超过三天的，因为这个时间一旦持续时间长了之后，我的好奇心也会减弱。 嗯， 必须是三天之内。 嗯， 比如说我画一个我的梦境，它一定是在一天之内要画完的。如果持续的时间越长，我现实当中的一些想法参与的越多，就它就越不可爱了。 嗯，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您平时出门的时候需要随身带着画笔和纸？ 啊，刘丹知道是吧？我给你看过一个小本子，我画的非常的随意，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小本子，然后只带一个一次性的针管笔， 那就跟64开比64开稍微大一点的那样的小本子是吗？ 对的。 嗯， 然后呢，我会那个构建一下我要创作这幅图景的一个构图。 嗯， 然后呢，但是其他东西是我拍的，当然我拍的照片很烂，只有。我是为了给我自己看的。 嗯， 我在此时此地那个构图已经想好了。 嗯， 比如上回我给刘丹说我要画一个中关村的雾霾天儿。 嗯， 然后我突然看见猫在甩尾巴，我说我要画一个蛇尾猫。你看见我的简笔画了对吧？都在一个小的本子上。因为我想我今天可能没空把它落实，我等哪天一定要把这个 idea 落实。就是这样。 但是先要画一个大概的简笔画，把它画下来。 对的，一定要把我的那个想法在以最快的速度给抓住。 哎，这里我想问一下刘丹哈，就是我们张老师呢，刚才也说了，他发朋友圈啊，他从2018年开始画了这么多的画。咱们从责任编辑的角度，我们又是什么时候知道张老师有这么多作品的呢？ 大概是2020年的夏天，然后张老师可能抱着他用一个大画家把他的画拿到我们出版社来，然后给我们看，因为张老师的画很多是手稿，所以他需要电子画，所以我们就让张老师把他的画拿到出版社来给我们看一下。然后当时一看到的时候就直接惊呆了。您看那个，因为我是学建筑学的，可能我们读本科的时候就要求徒手画，我们从大一的时候就有一门课叫要画线条，所以我是能理解张老师的画的，我个人认为。然后看到那些画的时候就直接惊呆了，各种表现方法，而且那个表现的特别细腻，涉及到各种主题，比如说跟建筑设计，还有艺术设计，还有张老师的旅行的随笔，包括他生活中的随笔，画得特别的精致。然后看到那些东西特别能够引起共鸣，也能够引起我自己对我学生时代的一些美好的东西的回忆，所以我当时就立马觉得特崇拜啊！这幅画这么漂亮，画如其人，张老师一样都很漂亮啊！就是这样子跟张老师一起开始做这本书，一起打磨。当然，今天我们有一个人没有来，就是我们的美术编辑，他整个做这本书是整体的装帧设计，相当于他把张老师的画从画，然后组织到一本书，他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啊！那个美术编辑没有过来，叫康宇啊，这个可能。 因为这本书也很漂亮， 对对对， 啊，对对对， 他也参与度很高， 嗯 啊，所以呢，我们就 很有这个契机，三个人在一起把这本书能够做出来，很漂亮，做到张老师，我们都觉得这本书很漂亮。 我注意到您在这本书的开始的几页，有一个那样单色的一个画，就是讲，就是您每次画的时候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本子啊，有什么样的绘画的工具啊，这些东西哈。 嗯。 那么这些是不是您每次画的时候都这些工具都要去这个准备好的？ 有啊，在家里有很多存货，而且这是我的爱好。我那个如果要是在美术书店，然后或者是在各种创意书店，或者是旅行，都会特意看一下这类的产品，因为我对那个纸张、本子，然后还有笔，都是有很大喜好的，喜欢收集。 比如画同样的一个东西哈，用不同的笔在不同的纸张上呈现出来的效果，真的是不一样的吗？ 太不一样了。 嗯， 你想想，画一群羊，你拿油画和水彩，拿国画，太不一样了。这是跟你当时的情绪有很大关系的。你当时情绪是什么样，你就可以去选择什么样的工具。有的时候我会选择最普通的笔记本，我觉得笔记本的这个底色呀，这种线条啊，能让我放松下来，它是一种很随意的情绪，它不是一个很正式的一个水彩纸，然后裱好的，让我好像有必须要准备好心情，有一定的仪式感的。有的时候我不需要这种仪式感。它会给我很多压力，但有的时候我又需要这种仪式感。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因为在书中前言的部分是那个苏丹老师写的，是吧？ 对 啊，因为他呢在前言部分也提到，就您曾经称呼您这些作品叫做图绘， 对， 既不把它叫做图画啊，也不叫绘画，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能跟大家说说吗？为什么您把它归为图绘？图绘又是怎么讲呢？ 那个图呢是我们那个工科，这是毕竟是一个工科嘛，我们的设计都需要用图去表达出来，听着就是所有的设计学科啊，你听着有点和艺术相关，但是我们最终这个图呢其实是很严谨的一个东西要呈现给你，然后才能往下进行的很科学啊。然后所以的这个图呢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的非常富有逻辑的这个图。但是为什么要加了绘呢？这个绘呢其实带有这个画者本人的情绪。比如说你绘制一个千里江山图，它带有自己的情绪，有创作的那个部分。所以呢我的画呢就是在那个苏丹老师看来呢，它很有那个设计者的严谨和刻板，挺死板，然后呢也有就是我自己的一些创意和组织。他认为呢这个是叫绘，是绘的那个意思，所以他把这两个很严谨的部分和那个带有自己情绪和创意的部分然后给组织起来叫图绘。 而且呢我看到这本书啊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画组成，但是也把它分成了不同的章节哈。比如说刚开始是涉及到叫缘起是吧，这个里面就有很多，比如说像圣索菲亚教堂啊，松花江畔的斯大林公园啊，是吧？那么还有一些很多就很简单的一些动物啊，比如说长颈鹿的头啊，犀牛、大象啊，还有一些建筑啊，像这些就是看起来都是毫无关联的啊，这样的一些画，我们把它放到这样的一本书当中，那我们怎么去分的这个章节？ 这个一定是刘丹给我出的主意，我确确实实当初把这个一大摞的东西给他们看，他们那个你说我们都是女生啊，对这种生活的美好啊都很喜欢，然后呢又不知道怎么分类，说的这个出书一定是有章节的。 对， 这个要实话实说啊，一定是有章节的。你画了这么多，然后究竟是里边有一个什么样的分类逻辑呢？我画这些一定都是生活的随笔，它真的没有什么逻辑。 就画的时候不会想这些， 不会想这些，但是你出书呢，它一定是得有逻辑、有章节的。 对， 这个其实也不说很难分，你想想一个人的生活，就我的生活啊，它就那么几件事儿，就和我的基础有关，和我的家乡有关，和我的喜好，我家的猫然后有关系，然后有和我的另一种喜好，比如说旅行有关系，就这样就分开了。其实它就是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他的学习背景，还有他的出身，还有他的喜好，就这样分的。 那这个分是刘丹来做的是吗？ 对，张老师的话我们会按照他表达的内容把大致相关的放在一起，这样能够更好的突出它的主题。比如说把相关跟旅行相关的都放在一起，会让更好读者能够更好的看到这个作者在去各地旅行的时候他的一个关于旅行的表达，这样子能够更好的引起读者的一个共鸣吧，和一个共享一起的想法。 对，这些我们比较好理解哈。就是其实我重点想问的就是第一章哈，那个缘起的那一部分，那一部分其实重点的话都是张宇老师的家乡啊，对，小时候包括学生的宿舍里面的情况。 对对对对对， 那为什么要把这些放到一起，然后把它定说 这个起名字叫缘起这一章呢？ 这一块我认为是对于张老师的这个绘画的一个背景的一个各方面背景的一个汇总，比如说他的小时候的生活经历，包括本科上学的地方，还有包括他研究生这样子的一个学习和生活的地方，把各个方面从汇总起来，成为他一个比较丰富的这样一个成长的背景的一个缘起和他一个图绘的缘起。 但是在这本书当中我也发现并不都是这个打印的这样的宋体的这样的文字哈，还有很多是手写的，就特别好奇想问一下张老师，那里面手写体的都是您自己写的吗？还是说它就是一个电子的一个手写体呢？ 手写体都是我写的，我觉得我的字很难看每边呢还一定要让我手写，他说的难看和你这个扎记手绘扎记的这个调调也挺搭的，你就放松去写吧。然后写在图里的，就是写在图里的这些字， 对对对， 我也要说一下是，其实吧，如果你不写字的话，很多人都说的，哎，你这个画怎么样？那个画怎么样？其实我对别人说我这个画是很有压力的，因为我是那个知道就是艺术家是怎么成长起来的，这个非常知道，因为我有很多就是艺术家的朋友，他们也非常的辛苦，然后有深厚的功底。如果别人要说我这个是画的话，我觉得我会顶着一种艺术的压力。如果我往这里写字的话，你就想想很多人在想啊，张老师这么认真的把一幅画画完，拿这么烂的字然后把它破坏掉这个又给我很大的安全感，是可以变成一种就像我画完了图然后写一个设计说明，它不再是一个画和艺术品，不会有人给我定义成这个的一种安全感。 另外呢，就是这本书当中那除了手写体之外的这样的印上的这样的文字，我觉得也是有自己设计的，比如说像那个圣索菲亚教堂那一块啊，它那个文字也是这种教堂的这样的大的，然后东正教的那样的圆顶洋葱头那样圆顶的字，然后还有呢有些字是就像蜿蜒过去的小路一点点一点点那样的，这个是我们也是编辑来考虑的是吗？ 这个主要是美编来考虑的。 美编考虑的 对，因为他想更好的让这本书的设计和这个张老师这个画的设计融为一体，让他们能够相得益彰，更好的互相体现来做的这么一个设计。比如像这个索菲亚教堂的这个洋葱头顶，它就是用一个文字的这个图形成的一个图案， 对， 和张老师的画形成一个呼应，包括后面那个背影那一张，他就是把文字排成了 Z 字形， 对对对， 这样想看起来像他走过了一条路， 没错 啊，对，就还有一个就是后面的包括那个东坡肉那一张，就是把那个文字沿着那个筷子的形状这样子写下来，都比较有趣。另外一个呢，就是想让这些字的温度和它的画的温度形成一个有温度的这么一本书。 对，其实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还注意到了一些小细节，举一个小例子啊，比如说就是这本书的封面，这本书的封面纯黑色的嘛，是吧？ 对。 然后封面呢，行走的笔尖，就我觉得应该是像马克笔那样的笔写了那样的几个字。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可能是个光线的原因，发现哎，这个行走的笔尖那几个字，它有一个鹅毛笔的那样的一个形状，但突然发现这鹅毛笔好像是七彩的， 对 啊，不是那种简单的银色的， 对。 然后我有一种小惊喜、这个、 对，这是我们这块的设计，对，美编的创意是这样子。我们是认为，因为咱们这本书里面实在是太色彩斑斓了，没有一个颜色能够压得住它，除了黑色，所以我们用了一个黑色来作为它的一个外面看起来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颜色， 对，而且 形成强烈的 对 比，对， 而且一张图都没有， 对 对，干干净净的一张图。 然后这个羽毛呢，因为做了一个镭射银，它这个是一个烫片。是张老师画的这个羽毛的这个图案，然后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烫板，然后用采用镭射银的烫片把它烫上去，这样它是在阳光下是会五彩斑斓的，这样也与我们书的内容是一个隐喻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另外呢，就还问一下张老师，因为您刚才也讲到，就是这些画都是您自己用手绘手画的嘛，是吧？ 对。 那您平时基本上都是用手绘吗？ 这个我要跟你说实话，我从学生时代，我电脑水平就不行，而且我对电子产品认知能力比较弱，这一方面看起来像个原始人我是特别喜欢手画的，因为人吧总是有。你看谁都是啊，就是他喜欢用自己擅长的那个方式去解决问题。因为我是很早上大学的嘛，然后那个现在的那个学生呢，虽然也是要练手绘，但是他们的热情度其实 跟我们那个时候大大减弱了，因为电脑会各种电脑软件都能辅助他们做设计。我是当老师的嘛，一开始的时候也是看不惯这个，我觉得你们应该练好， 就您的学生是吧？ 对对对，我认为你们应该练好基础，然后不要一上来才18、19岁就依赖于这些电脑软件辅助你们设计。但是有的时候我会辩证的看待这个问题，你不要把你那个时代就是形成的一种习惯呀强加给他。其实他们也非常非常喜欢我的这些图画的，但是我有影响到他们吗？并没有。然后但是他们只是说你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一种喜好，这种东西传达给他了，我觉得这就可以了。时代已经在发展了，然后所以吧就应该是面对现实，如果他们能拿这个就是电子设备那个绘图软件能解决那个问题的话也可以。 是不是在电脑上画的话，这种手感感觉触感和用笔画是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因为你想想啊，在纸上画画一笔你就认命吧。 哦， 你不能拿涂改液画画，拿涂改液可是没办法看，是吧？你就认命吧。你有可能错误的一笔呢，这种不确定性啊，可能是你这幅画的创意，你就随着它走吧。但是呢，你在电脑上画，比如说用那个 iPad 的话，我这笔画不好，我再回去把它删掉，我可以重来。对吧？阴影涂不好，我再可以重来。色彩我选的不对，又可以重来。但是在纸上你是没法拯救了。所以呢，纸上吧，就也带给你一些机遇和挑战。这种挑战吧，是我认为这个用那个电脑软件是没法替代的。它能带给人一些兴奋。 啊，没错，没错， 因为不确定嘛，你又不能改。 对。 对， 那像这样的东西，的确是啊，用是电脑无法取代的。 对， 是吧？ 嗯， 我另外也发现呢，在您这本书里有很多这样的集锦。就是那种转瞬即逝的啊，或者说是那种突然闪现的啊，这样的一些画面。那么这些画面它可能一下子就过去了，但是呢你又把它给展现出来了。然后发现这些一下都过去的这些景色呢，很多画又很复杂啊，又不是马上能完成的。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图景啊情境，你又是怎么表现的呢？ 比如说就是鸭子这张吧，你想它就是一个闪现的一个图景，你是怎么画的吗？哎，现在我想问你，你说就是这一张，你是不是相信它比真的还真？但我告诉你，其实这个图景它并不存在。然后但是呢，它为什么比真的还真？它确确实实我在海淀公园转的时候，有这些落叶，也有这些小鱼在追着其他的东西跑，然后确实也有鸭子，也有树影，也有残荷。我想表达它的时候呢，就是其实不是说当时我在海淀公园转的时候的一种感受，是我回去吧，其实我也会拍一个漂亮的鸭子，然后拍这些小鱼，拍回去之后吧，我就觉得哎，它可能是我要想表达北京的秋天秋意的时候，它这些组织起来可能就是一幅图景。所以呢，这些东西后期是我自己设计创意把它们组织起来的。比如说火车那张，很多人都喜欢火车那张。 火车那张，对对对， 对，火车这张，这张呢， 它每一个车厢的窗户里看到的景色都是不一样的。 对对，因为实在是太无聊了，因为你6个小时可以到达目的地，然后呢，你又非得那天回去，然后又没买到票，你只能乘坐26个小时。这根本不是说现代人做的事情，是吧？然后坐在车厢里，你干嘛呢？你只能看着窗外的图景。有的时候吧，感觉生活慢下来吧也挺好，你可能观察就是时间和空间就是这么单调的一个空间，也能产生一些想法。什么想法呢？我没法说得很具体啊。然后时间有变化，比如说这是清晨，这是中午啊，这又变换地域了，这个是啊，又路过了一个工厂，有的时候云是粉色的，有的时候它是蓝色的，那真的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呢，你就会产生，你慢下来想的时候呢，生活就产生了一种诗意。这些东西呢，其实这个里边呀，一半是真实的，一半就是我编造的。 我们再说鸭子那一张，那鸭子那张其实是个小拉叶哈， 对， 把那个拉叶合上之后又是另外的一幅画。这个是在您的一幅画里的吗？还是说后来我们这个编辑把它后加进去的？ 美编是美编，这个美编真的是非常有情怀。包括你之前问的那些问题，就是它的字为什么是拼成一个穹顶，拼成一个道路，印的小鱼，对对，它真是很有情怀。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这本书当中啊，其实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比如说就在您的这本书当中，除了您生活当中所记录的一些小片段之外，我发现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这种建筑的外形的这样的我们叫素描，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像园林设计的俯视的那样的景观的设计， 对 啊，似乎是和我们的生活的集景一些生活的小片段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它也是穿插在这本书当中的，那么这些图画似乎显得更专业一些了啊，为什么要放这些图画在里面？ 它其实是设计草图，在设计之前肯定是有一个团队，然后现在你们这个团队呢要做一个古巷的酒吧街，要做一个公园，比如说我是一个项目负责人，然后我怎么把大家组织起来呢，我需要用一两天然后来熟悉这个项目，熟悉它的尺度，熟悉它的功能和空间结构，用草图的方式把这个空间结构和我的功能分布然后要想好，才能就是便于我团队的交流，这样我团队的就是所有人都知道他们要工作的哪一部分是怎么样能合作得更好，这个项目比如说我定了这个空间格局了，我定了这种功能分配了，然后就进行的会非常顺畅，然后再往下进行呢，其实这些人呢就要上电脑了， 哦，就这个您还是手绘出来的？ 对，手绘的这个图其实是并不给那个设计方看的，是我们内部交流用的，这个叫草图。 那这些草图画之前是不是就意味着您必须要到那个现场要看啊，要走啊，这些是一定要做的， 非常详细的调研工作，而且整个团队都去要看这个地方的历史文脉，然后它的尺度功能要求，然后还要查地方志，只要能了解的东西都要了解，然后对于就是政府或者是甲方的需求还要充分的了解。 还有一些是那种建筑外形的啊那样的一些图，但那些好像就并不是这样的一个设计的草图了，是吧？ 这个话呢，我们给它叫手头功夫，其实是所有18岁然后上了大学的建筑也好，规划也好，景观也好，室内也好，然后要练的基础。他们基本上都是要练空间，练建筑，然后练植物，然后来通过这个学习呢来认识这种笔法，练那个准确的观察力啊， 就基本功是吧？ 对，属于基本功，所以这张叫手头功夫。如果要是非专业人要看到这个呢，其实就能了解到我们专业的背景，就是你要想学的话，先把手头功夫要练好。 另外这本书当中啊，除了刚才所提到的手写体啊和印刷体之外，我发现每一个章节的这样的字体也非常有特点。就是每一个章节的字体，我说不上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字，但是在起笔、转折和最后收笔的时候，都是像有一个那像扑克牌里面的方片的那种感觉。 这个是单独设计的。 这个是美编康宇自己写的字，自己设计的字， 所以他不是在任何一个自己那个文字库里面， 没有， 对对对，他是自己来创作的，包括从目录。包括你可以看到从目录到每一个章节的这个格页，我们称为格页，它都是一个这样子完全呼应的这么一个关系，都是同一种字体，然后看起来是浑然一体， 而且每一个章节开始还有一个比这个书这个 稍 对稍微小一点的这样的 对对对 这样的一页哈， 对，这个是想让它看起来有一个层次，一面是它的这一章节的一个名字， 对， 里边是对这一章节的一个解读，这个字比较小， 对，还有一页就是我觉得也很有特点，就是它有一个折页， 对的， 折成四折那样的折页， 那个纸呢就有点像我们建筑设计类的一个草图纸，因为我们设计类会画很多草图，它这个放在里面就要产生这个草图感，所以是和张老师的这个画作是相互呼应的，这样一个作用。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那我们不管是从出版社这一方，还是从我们张老师您作为作者哈，我们出了这样的一本书，那可能阅读这本书看这本书的人不一定一定是学建筑的哈，不一定一定是学设计的，那我们希望对我们的不是很了解建筑啊设计啊规划这样的读者，希望他们读这本书能够了解些什么，想象他们展现一些什么， 并不是我出书之前想的，就是出书之前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很多的意义吧，就是说这种东西想告诉别人可能是出书之后的别人的反应，因为确确实实我们的印刷量也不大，但是卖的也很快，很多人还 买就是30本或者怎么样、 哦、 我就出乎我的意料，然后我说的你们是怎么想的，他说的我们吧觉得看油画啊看那些那个国画也看不懂、 嗯、 然后你这个呢离我们生活还很近，我好像也会画一点、 哦、 记笔记的时候也会用这种线条去记一下， 嗯， 然后呢看得懂，感觉好像很温和啊，这种方式很温和、 哦、 你表达的很艺术的画的我们看不懂会有种挫败感、 嗯、 啊我们没法去欣赏，就是你这个东西就是很那个朴实的一种方式，而且你记录这些东西吧都特别的平凡，嗯，然后你只是很那个很温和的给展现出来了，而且感觉真的有意思。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同事特别喜欢我画冰激凌那张，他说的这个有什么意思呢、 哦、 他说你知道吗，我细细的把你那些写的小英文全看完了、 哦、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看起来甜甜的，那个你是怎么想的把这么无聊的事情也要记录下来然后是啊，他一问我也把我问糊涂了，我当时想是啊，他确实太平凡太无聊了啊，如果我不记录的话我们认为它就是一个生活中很普通的一件事情，但是记录下来了你不感觉哎，生活其实挺甜蜜吗，就这么一个、 嗯、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过程。 对，就像您刚刚在节目开始所说的，一个咖啡馆我们天天都去不会觉得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是等您动笔画它的时候就会发现哎，用另外一种眼 光审视，对大家感知，对大家感知这个存在。你要说我想告诉读者一些什么， 嗯， 其实我感觉我的能量还不够。我有一期听到那个别人采访陈丹青，陈老师你说画画有什么意义吗、 哦、 然后陈老师就瞪个眼睛说画画有什么意义，画画它没有用，你说我那些西藏组图摆在那有什么用，一点用都没有吗，它只不过让你的生活变得好一点吗、 哦、 那你觉得变得好一点这件事是不是很大呀， 哦，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意义啊， 对， 让你的生活变得好一点， 对对对，是的，是 另一个是吧、嗯、就这个意义是我后来想出来的啊， 嗯嗯， 我为什么画这些，而且吧我觉得我的感知能力要好一点，就是观察视角要可能特别一点，是因为用我肉体的那个机能比较多，因为我不会骑车又不会开车，然后呢又懒得动脑，一出门到哪不断的问别人，不断的问，因为不太相信那个比如说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它显示的那个指向它总是错后，这错后是吧，我又不断的问别人，而且我又这么愿意走愿意步行，所以呢就是你必须用我的眼睛我的手我的脚然后我的语言、 嗯、 然后去感知这个社会。有一期我听一个科学家在讲啊，然后他说我们现在是互联网的时代，然后技术非常发达，人们呢在享用这些技术成果的时候吧，人的那个启动肉体和身体的这种感知能力的就是身体我们肉体的介入会越来越少，其实这个方面就人性的这一方面感知的这一方面肯定是不如过去的，就是科技发展呢就是技术发展就是带来的不好的一面，你想想我们出门要开车，然后呢那个往这里一坐就是动动眼睛动动鼠标什么都可以解决的，你会依赖于就是这种网络给你的、 嗯、 然后这个时代就信息给你的就是快速接收的这个过程、 嗯嗯、 你很不愿意去启动身体的其他感知的感觉它很麻烦，很多我很多游泳我也不会，我还特别愿意走，然后你必须要启动我这些感知能力，手绘是我的一个途径嘛， 嗯嗯， 就是我的视角我的感触可能会比别人多一些，我的视角可能是360度的， 嗯， 我的视角有可能是这个蜥蜴的视角，是这个鱼的视角，而不是说人的视角，我会变换这些视角然后去看平凡的事物，所以你就会觉得这些平凡的或者是不那么好看的事物会变得又特殊又美，其实这些东西大家看到的不都是就这个房间然后这些色彩吗，但是你如果你变换一个视角去观察的话它就很有趣，所以我想告诉读者的是要热爱生活，要重视就是自己身体肉体对生活的介入，去这种练习这种感知能力啊，其实生活还是很美好的，我不是说想让大家都画画去玩音乐健身呀，或者是你没有什么爱好只是单纯的热爱生活都可以的，我只是传达一种美好，然后他就会感觉生活的美好，其实意义也就是这样。 听着音乐来杯咖啡望着那窗外，偶尔朋友打个招呼感觉很自在，随便我翻开报纸找些精彩，没有也无所谓不奇怪。 张宇老师在不久之前就是7月11号这本新书《行走的笔尖》的读者见面会上说过这样的一段话，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大家需要一个无功利的爱好，这个爱好不仅仅指画画，比如说音乐健身都可以，这个无功利的爱好能够保持自己的一种自信，如果没有爱好那就去热爱生活吧，我们试着放开自己的心灵，在生活中去寻找幽默和温馨的瞬间，